去完成那永远。在我们结束爱之前，我回不到昨天，去擦你的眼泪。若时间能后退，世上就没有抱歉。我回不到昨天，去完成那永远。在我们结束爱之前，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天是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16亿欧元债务的最后期限，否则这个国家将被宣告违约。而就在昨天，希腊已经因为无法应对前往银行提款的储户而宣布银行关门停业，股市停止交易。根据统计，目前有超过30%的自动提款机已经被取空，希腊的债务问题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那么希腊债务困境为什么愈演愈烈？接下来是否退出欧盟的决定对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爱琴海边危机加剧。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3，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昨天希腊银行关门，希腊人在银行门口排长队也取不出来钱的场面，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今天更是一个比较大的日子，如果希腊不能在今天偿还债务，希腊会面临债务违约。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信用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那么事情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循环向下的希腊债务问题是不是仍然无解？接下来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的赵俊杰研究员。赵老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啊，另外一位是金融问题专家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看到消息，今天是希腊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的最后期限，但是由于欧洲央行没有再次上调对希腊银行业的资金支持的额度，让希腊无以应对希腊的储户提取这个提款额的激增，所以说银行宣布关门停业。希腊的总理齐普拉斯他宣布说呢，说欧洲央行限制希腊的银行业的流动性，所以导致了希腊银行无法运转。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关系，就是希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三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当前希腊银行关门停业这个现象？ 应该说是两个债权人和一个债务人的关系。也就是说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呢都是债权人，持有这个希腊的一些国债。那么希腊呢政府呢作为法人代表，它是属于是债务人。那么他们三者之间呢可以说现在就是有上千亿欧元的债务纠纷，或者说债务的这个关系在里面啊，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目前的问题呢就在于希腊债务到期了，有一笔到期了，他现在还不出来，所以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的这些后果。 他把四笔债还要想合并成一笔来还，现在里头还有这么个问题潜伏在里。 就是各种债务缠身。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银行老百姓取不出钱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在至少在银行业来说，流动性已经几乎要枯竭的状态。那么根据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说，刚刚过去的欧洲时间的周一，也就是29号，那么标准普尔呢把希腊的信用评级从 CCC 下调到 CCC 减，说这个级别呢是垃圾级中的最低的主权信用评级啊，这种严峻的形势可想而知。那么今天到期是16亿欧元，大约折合18亿美元。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18亿美元的债务是什么时候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的？换句话说，大家还关心，如果说这18亿美元 虽然就一个国家来说看这个数不是特别大哈，那这个数如果不能按时偿还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这次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四笔，他实际上呢是希望三十号这以前能够把四笔合并成一笔来还，这是按照欧盟的规定是可以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个时间呢确切的来说也是几年前这样一起积累到目前的，所以其实关键的问题倒不是说多少钱的要到期的问题，而是说我理解这个问题是积累了六年以来经济结构没法调整，到了现在到了一个说已经迈不过去坎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地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又迅速的要完成要还钱，那么现在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还钱这件事儿目前看来是确实有困难，那欧盟那就提了一个条件说没关系，但是有个前提，你要迅速的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要按我的时间表和我的要求标准来进行，这个呢让希腊方面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接受，而且说是丢面子了，觉得是被人家压迫了。但是呢换句话说已经谈了六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到现在没有完成，其实债权人也有理由表达不满，所以就变成了一种焦灼跟对抗状态，这是问题现在是最难办的。 没错，就说这个希腊债务危机呢，欧盟也好，欧洲央行也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当然这里面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实际上这个债务危机，比如说希腊，好比我们几个例子啊，假如说希腊现在欠债1000亿，这个当中60%以上实际上是欠欧洲人的钱 啊， 是欠德国人，德国一家就欠了700亿，是吧？是大头出资的大头，那么还有当欧洲央行什么，真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它其实欠的这个比重其实在这个里面也就是30%左右啊。那么所以呢就说是希腊呢就之所以知道这个比重结构以后他就敢跟欧盟叫板，因为有大头是在欧盟嘛，是吧？ 对， 我不跟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叫板，你什么你不参加会你甩袖子而起我都不利你，但是我就是跟你欧盟的这几个像默克尔啊这样的叫板啊，跟德国的财长叫板。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说是已经5年多的债务危机啊，其实欧盟方面已经给希腊注入了起码是2笔啊，这是按2期工程来算已经是2大笔贷款，这2笔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000亿欧元的这个输血功能，但是呢一边在贷款一边要叫他偿还一些这个到期的这个债务，刚才那个李总也讲到了，就是像今年是打包4笔一块要搞。那么现在我觉得齐普拉斯政府因为他是今年1月份才上台了，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点病急了乱投医，我认为他欠缺外交经验，更欠缺治国理政的这个良方，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才把这个局面希望搅得越乱越好，搅到最后来让大家说算了吧，哎呀这个小兄弟你也别欺负他了，他没钱就免债得了，他的目标其实是免债 减记， 哎， 减记，希望免记， 希望是这样。 而且他最关键的是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说他把责任推给公众，他要求举行公投， 对， 也就换句话这个决策呢我不来，政府我不来做，让大家来做。而且这里面其实上涉及到一个所谓的知识水平跟视野的问题，我觉得像这类的问题其实交给大众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这是第一。再一个现在他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根据希腊的宪法是不能就国家财政来诉诸于公决的，结果他还违宪，所以即使是老百姓说通过与不通过其实都不合法的，有这么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现在就是说真是把局面搞乱了，齐普拉斯把局面搞乱了。 现在存在一个从学术上探讨理论上存在一个矛盾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一方面欧盟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我给你开的这个良方，虽然我给你带了5年的紧箍咒，我还是希望你每年在照着我这个良方抓药，照着我这个进补的话慢慢的身体调养好了，造血功能强了以后，你总有一天不但把我债务还清了，而且最终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最终呢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一个小伙子，是 达到这个目的，说开药的方子可以说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呢他缺乏的就是对希腊国情的进一步的了解。这就好比中国跟欧盟打交道，我们经常有时候跟美国说要尊重中国的这个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国情 这个国情你不了解，你给他开的方子未必就是最佳的方子。那么开了这个方子，我们看结果怎么样呢？五年以来希腊经济不但没有得到恢复，而且现在就说失业率攀升到 28%， GDP 是持续的萎缩，6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且希腊居民的平均收入它下降了40%，而且公共债务呢从 GDP 的124%的比重飙升到180%。所以到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个良方基本上是无效的，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初步的结论，这是一个矛盾的。另外一方面呢，良方无效，你还要压着他，逼着他接着改，接着减啊，什么什么减记债务就必须要增加税收，要必须要把公务员的工资降低，甚至要裁员什么，这弄得这个社会工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所以政府这个左翼上台，他左翼更加能反映这个草根阶层的民意嘛。 对， 所以左翼上来，他肯定比较激进一些。那现在减记，我说他赖。这样稍微有点过，但实际上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这个良方他是做不到，他也照着你这个做了，现在是欠一屁股烂债不说，国内这个矛盾也是越来越高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是相对说耍点流氓无赖的手段嘛，这个就说他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好的。 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借贷还有这个手续可能普通人不是非常了解，咱们就拿普通人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借贷或者家庭与家庭之间这个借贷来说，我们说一般如果说借钱的话，我向李老师借钱的话，李老师如果对我偿还能力有怀疑，可能需要中间有一个担保人 或者是抵押 或者是通过抵押的手段。那么国际借贷为什么希腊的这些借贷当初难道没有签比如说担保协议或者说抵押协议吗？为什么遇到无法偿还的时候不能以这种哪怕是人与人之间借贷的手段来解决呢？ 其实理论上来说他们是签过类似的抵押协议的，其实就希腊的目前的情况来看，比如说它的国家外汇储备里面还有相对大的一部分黄金，其实那部分可以拿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希腊政府愿意这么做吗？老百姓，希腊的老百姓愿意这么做吗？所以就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刚才其实我觉得咱们老师说的也挺对的，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啊，不是说你有没有抵押和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对立的问题了。你比如说现在债务人提出来说要把有一些税负的水平要提高到23%，那希腊方面说了，我现在的比如说旅游业各方面的税收已经是很高了，我现在只能承诺13%，差10个点呢，这根本就是很难弥合的东西了。所以就像类似的，你比如说现在希腊政府顶多说我把税务提高到占 GDP 的0.93%，可是债权人那边提出来你必须得在一以上 GDP 的一以上提高这么多，所以有的时候哈根本就不是说有没有抵押物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协议的问题，而是说确实是双方的对于就是就是希腊到底有多少钱，以及它的整个的经济运行模式，还有民意这方面差距太大。我觉得欧洲人根本理解不了希腊人的民意，这才是关键。 没错，你像现在这个齐普拉斯政府也是向媒体他也披露，他也很无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看到这五年以来希腊的养老金支出，按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央行给他开的这个粮方了，他已经从累计支出从48%。就养老金的支出从占 GDP 48%已经降到只有20%了，在降低的同时呢，包括欧盟自身的官方统计局显示说，目前44.5%的养老金领取者徘徊于养老金低水平的门槛，23.1%的养老金领取者处在生活贫困和被社会排斥的危险中。所以为什么这些养老金他当然不满意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齐普拉斯政府上台，他肯定要照顾到这些老人的这个利益啊。 对啊， 因为你别看他老啊，这个老他是一宝啊，因为他一旦站出来闹，那这个他的儿子孙子肯定都会 跟着 他，这就是三代全部都是得罪了，是这个意义。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就说是政府非常头疼，按你的这个良方，我就只能做到这，但是又得罪了草根阶层，现在要把我推翻，换一个政府照样没有用。所以现在就说是，甚至他们上升到齐普拉斯上升到一个高度，说认为你在很多内政问题上，就像李总刚刚讲的，你不光是 等于是这个违反了宪法，像这个所谓全民公决，这就是违宪的。而且你还干涉了我希腊的这个一个主权国家、一个主权政府的内政。 对， 那这个内政我该给大家就是涨多少工资，我该降多少薪，我该调多少税，这是我自己的内政事务的。结果你来干涉，你不能这么做，你必须按我开的这个方子做。这实际上确实有赤裸裸干涉内政的嫌疑。 而且债权人提出的条件不仅仅是这个金额的问题，他还是要求你这个老年人推迟退休 啊， 这一系列的要求，所以就是说他们都觉得已经是超过我能够容纳的极限了。 嗯， 其实现在已经很难谈了。 嗯， 就谈判已经很难进行下去， 所以就出现了目前看到的债务人和债权人这种高度对立啊。刚才两位也谈到，现在解决目前的债务问题呢，齐普拉斯总理呢，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要公投啊，不管它跟宪法是不是符合，是不是冲突，但是这个公投呢，7月5号要举行。那么这个是拒绝还是接受债权人的提议举行一个公投？齐普拉斯总理宣布呢，他会尊重人民的选择啊。他所说的这个债权人的提议具体是什么？具体是指两位刚才谈到的，就是债权人提出的，就是对于这个希腊内政，就是说各部分钱如何分配，如何对税务进行改革的这些具体的方案吗？还有就是我们想要弄清楚的，就是所谓的人民的决定都有哪些选项呢？ 他其实他指的是把皮球，就是债权人的这些紧箍咒，这些具体的所谓的 precondition 就前提条件， 嗯， 加到你希腊政府上，意思你必须按我这个进一步的目前最新的良药的方子，照着我这个照方抓药，那我才可能会同意你这个减免或者是延缓偿债的这个时间。 嗯， 那希腊说可以。有现在反正我也不是说想赖账啊，反正减免不了，我起码你给我延缓一下，我打包4笔款这一块还你，但这个东西我做不了主。因为我一旦做主，我就成了我们希腊民族的千古罪人，是吧？他们老百姓会说我卖国，我认为这个东西对我们非常不公平，对老百姓是非常的不好的。那我就需要全民公决的形式啊，这个公决形式且不说违不违宪，反正通过公决，如果老百姓认可了，说你这个方子好，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子去抓药。但老百姓不认可，对不起，我想照你这个方子，我都没有办法，因为民意面前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他其实就是采取一个巧妙的踢皮球的方式，最终其实又把这个球又踢回到欧盟方面。 嗯，所谓人民的决定的这些选项，其中是不是包括要不要退出欧元区呢？因为我看到这一次还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咱们这么梳理一下，其实就两种结果，一种叫违约不退出，还有一种叫退出不违约。这个后边这个退出不违约，这个成本也很巨大，不光说是违规不退出那样巨大，我最起码我说这个退出不违约哈，就是等于是说又回到他的普拉马克时代，就是欧元我不用了，那我自己重新再印一套货币，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新币来代替旧币，就代替原来的欧元，那会怎么样？那就是开了印钞机了，那就是哗啦哗啦的变成了通胀的一个发动机了，就等于是把这个国家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减记你的债务，那等于是这个手段。那这种手段有什么最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会造成经济崩溃，就是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就是货物这或者说老百姓的生活费用急剧增加，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嘛，物价上涨这一条来讲，至少刚才其实老师也说了，差不多40%的购买力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老百姓的本来的生活，特别是退休的那些人员，本来生活就困苦着，在这个最低的水平线上，你再让他把40%的购买力再拿走了，你想那肯定就是一场革命了。我说如果搞不好，那就成了社会动荡，结局我觉得还是很严峻的。 嗯，所以说这个选项对于希腊来说，对于欧盟来说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从当前的报道来看，欧盟还是非常看重希腊全面投票的即将投票的这个结果的。那么无论是欧盟的官员还是其他的欧洲大国，现在都呼吁希腊的民众能够选择留在欧盟。那么留下来之后，问题又有哪些解决的方案？从周一各国的股市反应来看，希腊的债务问题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又有多大？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 畅谈笑谈大家谈。 今天是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16亿欧元债务的最后期限，否则这个国家将被宣告违约。而就在昨天，希腊已经因为无法应对前往银行提款的储户而宣布银行关门停业，股市停止交易。根据统计，目前有超过30%的自动提款机已经被取空，希腊的债务问题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那么希腊债务困境为什么愈演愈烈？接下来是否退出欧盟的决定对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爱琴海边危机加剧。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2:42，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的赵俊杰研究员，另外一位是金融问题专家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欧盟的执委莫斯科维奇他昨天表示，希腊必须留在欧元区，债权人和希腊距离达成协议不远，仍然有可能与希腊达成协议。在被问到其他欧盟的成员国是不是愿意做出让步的时候，莫斯科维奇说，大家必须找出折中之道。那么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容克也表示说，现在到了希腊人民说出心声的时候，他敦促希腊人民对公投方案投赞成票。他说，希腊就是欧洲，欧洲就是希腊，公投结果为不同意则意味着希腊，如果说这个公投结果如果为不同意的话，就意味着希腊人民向欧洲说不。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周末也表示说，根据规则，如果希腊6月30号不如期还钱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法再为希腊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显示希腊人愿意留在欧元区，那么他会考虑再试试看。也有民意调查显示，其实更多的希腊人是愿意留在欧元区的。那么如果公投的结果是留在欧元区，折腾了一番之后再回到原地，两位觉得这个希腊的债务问题的解决跟之前又会有什么不同？折腾一番再回来，各方的要价、各方的条件又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一折腾一般再搞这个一番两番的斗下来的结果，只能说是要价越来越苛刻或者越来越高，这是国际谈判的一个惯例。那么但希腊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欧盟委员会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掌门人已经表了态了，就容克已经说了，他肯定是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你否则的话，他刚上任就面临这么一个棘手问题，处理不好让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就等于他刚执政就是一大败笔，是吧？从领导人个人的这个威望啊，从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亮点来看，他不希望有一个政治污点啊，他把它上升到政治上，不是经济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污点。所以呢，他们就是说是虽然表态有时候是比较言辞比较激烈的，但真到关键的时候，他毕竟不就是几十个亿嘛，对吧？而且四笔下来也就才18亿嘛，那这个对这个欧盟来说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德国一家就给他全免都可以，是吧？德国一家说得了，我做出牺牲了，这个玩意我就把我这个剪辑掉完了，你们都别该给他该还多少给还多少，你们都别弄了，就我一家，他做得到。关键现在就是担心希腊这个，因为这么僵持下去，最后他再赖账的话，整个影响到欧元区经济的复苏，他最担心的是这一点。因为现在欧元区经济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反过来看，这个齐普拉斯政府其实也没得选，没有太多的这个底牌可打，选项没得选。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现在欧盟啊，包括欧洲央行这些通过这个金融融资这一块，已经给希腊已经是贷了1180亿欧元。我查了一个数字，到目前，而且这目前这1180亿是2014年底的2倍。那么欧洲央行给希腊提供的流动性的这些资金已经占到希腊 GDP 的66%，就希腊 GDP 2/3都来源于欧洲央行提供的流动性资金。那你说现在你真要退出了，你就发行那个你自己的那个货币，刚才李总已经讲得非常透了，那你印钞机倒是好开，可是开的后果，那老百姓肯定更多的人要跳楼，是吧？这就不是出来罢工来抗议的问题，所以这个它后果我觉得齐普拉斯政府他应该是考虑到的。那么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是双方最后僵持的结果，我认为是各让一步嘛，海阔天高，是吧？希腊呢可能会达到一定的目的，就是说可能会给他必要是减记一些债务啊，那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该还的这一笔你还得给还，另外更主要的呢就是给他套的那个紧箍咒恐怕要松， 这样他也对老百姓有个交代， 比 如说养老金不能一再往下调了，这个养老金的这开销不能弄得太低了，是吧？让这些老人们已经是老无所养、老无所终的话，非常的这个容易激起矛盾。二个呢，就是政府这些必要的这个开源节流，说怎么样通过你这个注资，怎么样通过你来投资，就像中国对希腊这个港口的一个改造一样，它其实希腊也欢迎你实体经济在那地方投资，更加欢迎中国政府现在就是“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经过希腊，哎，给它建铁路啊，给它扩容啊这些，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让希腊经济真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救助它的良方良药所在。你原来开的那些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开源节流，最后这个节流是节了，但是结出社会大矛盾来了。开源又开不出来，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希腊债务危机深层次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希腊现在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发展是极度的不合理。现在基本上只有旅游业这个在单一的在支持希腊经济在运转，是吧？别的过去引以为傲的什么造船业呀、啊，什么造船王宫，这些都已经是昔日不再来了，黄花菜。 我补充一下那个这个数字哈，就是咱就希腊的就业人口里面，60%-70%其实是公务员。就大部分真正就业的是公务员，而不是产业工人，而不是说这个企事业单位的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政府， 对，是太大的政府了，是个超大的政府，所以确实他这个经济很难调整，我个人感觉，但是即使难也得要往前走。 刚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那个表态突然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希腊就是欧洲，欧洲就是希腊，确实历史和文化来说，欧洲和希腊的关系是血肉联系。 没错， 如果说在这个时代因为现代经济或者金融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把希腊突然开除出去了，这个结果也确实是不说是欧洲人不能接受，就全世界来说也是让人觉得瞠目结舌。 其实这里边最重要的一条是地缘政治。 嗯， 你知道欧洲做的这个欧盟多不容易，当初遇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就是俄罗斯跟美国的很多方面的不同意或者是阻挠，你现在真的是把希腊推出去了，结果就是什么？你齐普拉斯已经到俄罗斯去游说了， 是 对吧？然后下一步，如果你欧盟搞不好，那美国就说那行，你干不了这事儿，我来干吧。那我觉得等于是很名正言顺的，美国人就到欧盟里面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德国人、法国人这两架马车原来在欧盟里面起领导作用，情何以堪呀？对啊，他怎么弄啊？ 而且刚才主持人包括李总说的有一点我非常赞赏，就是希腊真正要是离开了，就是容克讲的，他整个欧盟可以说一定意义上就不成其为欧洲的政治文化了，文明的中，因为希腊是地中海文明，也是欧洲文明的一大发源地。而且我们知道，如果咱们大学学过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啊什么的，你就知道古希腊的这个雅典民主制啊，所谓民主的议政参政，哪怕修一个这下面下水道，它都是有这个投票权利来表决。所以这个民主这个概念是源于古希腊，就西方政治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这个概念源于古希腊，发展到18世纪、19世纪是法国大革命把它彻底的发扬光大，所以才有了今天西方民主啊，这个价值观的这些所谓普世价值讲的民主、法治、人权这些观念，其实从古代以来可以说是对希腊文化的传承。那一旦希腊文明退出了，是吧？咱不能说它毁灭掉了，一旦退出以后，那你欧洲的这个灵魂还在吗？你欧洲的这个政治文化的特有的这个内在的本质还有吗？就成了有点好像是不是很丰满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容克这个还是很识大体顾大局的，就是我觉得最终的解决方案肯定还会满足希腊政府，不管是无理的还是过分的，会满足他一些要求。这个满足当中呢，可能会减记债务，也可能会把这个时间甚至还会给他延长一个月啊什么，让他再慢慢还。三个更主要的呢，可能会对开出的这个良方进行重新的一个开方啊，就是说这个东西 调整 你太苛刻了，可能是猛药下的让你受不了了，水土药力太大了，不行，我给你减点药吧，哎，可能会这样。 希腊危机不仅仅是希腊自己的事情，那么从周一各国股市的情况来看，也可以折射出这个影子。那么希腊债务问题对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尤其是金融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对， 那么还有分析我看到说，这次希腊债务问题最终以怎样的方式解决，也会影响到接下来欧洲其他面临债务问题的国家的这些解决方案。最后想请两位给大家提示一下，具体来说还有谁的这个债务问题 能够像希腊这么严重，或者说也是比较严重，有没有谁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希腊的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希腊已经是重中之重了， 嗯， 就像咱们前讲的他那个相当于垃圾股当中的最垃圾的了啊，咱们是开玩笑说的。那么目前除了他塞浦路斯啊，所谓欧洲五国都是偏南欧的，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存在，甚至爱尔兰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债务问题，这个体现的特点都很明显，都有共识之处。第一就是这个公债啊占政府 GDP 的这个比重啊，你像意大利都是超过100%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政府的这个财政支出呢是有个无底洞，又在无限量的支出，而这个开源又进不来钱，所以这个隐患就非常的大。第三呢都是有一些债务啊，包括国际贷款啊什么到期了，下部都面临着这个多少都面临着偿债，所以跟希腊都很相似。但是最关键的他们那个国民经济还没有到崩溃的边缘。你比如说意大利吧，虽然隐患很大了，毕竟他瘦死的骆驼他是个大马呀，是吧，再怎么着这个马还是比骆驼也小，虽然小一些但他还是有马力的。所以意大利而且他制造业，他是制造业起家的中小企业王国，他再虽然面临着债务，他只要是实体经济能够走稳走好，而且他经过一些融资他的信誉还在，毕竟没有到三 C 减这个程度 是吧 、所以这总的说来呢就是面临的危险都很大，但是呢相比之下希腊是最厉害的。 对，这个欧洲五国肯定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有一个前车之鉴，后边起的示范作用会比较坏。我觉得可能欧洲被迫的以这个为导火索，会把 P 那个就所谓的 QE 就欧版的这个流动性这个放水，就会以这次为契机，就是不得不加大 PE 的这个程度。再一个我觉得还不仅仅是欧洲了，现在很多投行就是国际投行已经分析了，如果欧洲的这次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没有就处理好，那有可能接下来就是2016年会给整个的亚太经济带来0.3%的降幅。 哦， 这个我想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欧洲的危机传导到其他，蔓延到其他，本来就说是一个希腊的问题，传导到整个的欧洲，从欧洲又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就是亚太地区。那这样的结果我想大家谁都不愿意看到。 我今天看到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把希腊和欧盟当前的较量比作是瞪眼游戏，也就是说平常小孩玩的那种比赛，双方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瞪着对方，比谁先眨眼谁就输了啊，看谁的定力强。那么今天是希腊债务问题的最后期限，前面我们的所有分析就好比是今天之后事情发展的方向的一次预先推演，也许事情可以平和的解决，也许大家就是瞪眼之后揉一揉疲惫的眼睛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说凡事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也有可能会滑向不可收拾的结果，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追踪报道。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